兄弟我我你，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3，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也是在这个时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小长假快乐。又是一个有雨的早上啊，看到反正我们这荆门地区已经是小雨下起来了。 尤其是今天这降温啊， 嗯， 幅度格外的大， 就一早上发现哟，这真是秋天的感觉来了、 哎、 秋风扫落叶啊。 今天您要是出门，因为小长假的第一天嘛、 嗯、 有可能会有出行的计划，一定多穿点、 哎、 千万别吝啬，带上您那厚衣服。 嗯，是这时候谁冷谁知道啊。Jason 俊说，虽然是小长假，但是还是要早上起来听雄鸡。哎呦，不错， 谢谢、 啊、 谢谢、啊、 给您发一朵小红花，说一会儿在边听边跑个5公里，提前预祝各位家里人跟主持人中秋佳节快乐、 嗯、 谢谢谢谢。4955家里人还有7789我是曼联七步啊，都在呢啊，看到各位都在，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啊。当然在昨天的全运赛场上，其实我们是看到了北京女足的身影、啊、 嗯， 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日当中，我们还会看到谢立斌指导和云指啊共同带领的北京男篮要再次在全运会上去继续征战了 U22 的这支队伍、 嗯、哎，男女篮呢、嗯、这个顺利交接是吧，这还叫、 哎、真是、 哎、 顺利会合， 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交接、嗯、 哎、所以其实在全运会上咱们北京男篮是有一个特别辉煌的历史的啊，尤其在 那真的是很早的历史、 很早哈、啊嗯、但是到现在为止算这个数量的话，拿到了2个全运会的冠军，依然是跟广东队并列排在第2的位置、 嗯嗯、有一次去俱乐部参观 啊、 嗯、还看见当年那杯了呢， 嗯， 当年那个 确实挺久远的、 哎、 六几年， 而且就是当年的那个杯的那个长相和现在咱们的想的也不太一样，就跟咱们现在这不是同一个感觉、 哦、不是一个杯的概念， 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设计有非常浓厚的当时那个时代的特色 啊、嗯、不会是一茶缸子吧， 不是，那倒不是，材质也不太一样 啊。我们可以继续来回忆一下啊，全运会上北京男篮让您最难忘的时刻啊、 嗯、 也许是那个辉煌的历史当中的一页，也许是过去，也许就是上一个年 近一点的、眼巴前的也行、 啊、 就是您想想，就在您记忆当中全运会上北京男篮让您比较难忘的时刻。 嗯， 除了这个北京男篮，那么咱们中国的球员留洋之路该怎么走呢？也是看到就是欧洲的一个是转会窗口关了是吧、 嗯、 吴磊就是只剩下的这么一根独苗在五大联赛， 是， 当然女足呢还是有一些在外面效力的球员的， 嗯，也不断在记录着自己的留洋的日记，像沈梦雨、沈梦露还有唐佳丽、 嗯、 啊，都是在豪门当中效力，所以这条留洋之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日本的旅欧的球员都纷纷的回流了，什么长友佑都啊，包括之前在这个世预赛12强赛里边跟咱们碰面的大破永野啊、 嗯、 这都是回归到了这联赛，人纳乌、传帮带啊，陆陆续续的每年有好几百号人啊都在海外效力。 哎，有一些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离开了这个自己国家的联赛到欧洲去闯荡，也有一些老将呢经过了漂泊之后返回到日本的联赛去带一些年轻人， 嗯， 就总感觉他这个体系慢慢已经建成了， 特别成熟。 哎，而对于咱们来讲，未来的这条留洋之路，现在中国足协虽然说圈定了一份所谓的名单是吧、 嗯、 推动国家队国脚们留洋，能不能够真正的坚持下去，而现在现行现投的政策呀，是不是也可以更加 促使这些年轻人 哎 到海外去效力、哎、 嗯，回到那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对，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此之外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在全运会方面，首次执教联合队征战全运会，水庆霞表示这是无上的光荣。 嗯，另外呢，十年付出终有回报，北京男子橄榄球队在全运会上摘得银牌。 嗯，谢立斌、谢指导也表示北京男篮有机会进前四，希望年轻球员珍惜机会。 男排亚锦赛日本伊朗会师决赛，中国呢将和中国台北队来争夺第三名。 国足十二强赛的关键战主裁已经敲定了，又是老朋友哈桑、 嗯、哎，昨儿早上上节目的时候就有家里人在发哈桑的照片了 哦，大家也都是期待哈跟这位老朋友会面、啊、 对， 嗯，待会儿可以继续聊着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来关注一下全运会方面的消息哈。昨天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副局长李颖川等人来到了全运会的会议赛区去调研工作，一起来听一下本台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副局长李颖川等人来到了全运会会议赛区调研工作，考察了全运会西安体育学院会议校区的比赛场馆。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全部53个场馆中，西安体育学院的会议校区作为十四运会赛区，是除了西安奥体中心之外承办比赛项目最多的场馆，共有五个项目在体院会议校区的一馆四场举行。所谓一馆四场，是指手球馆、曲棍球场、棒球场、垒球场和橄榄球场。项目整体包含手球馆一座、曲棍球、棒球、垒球、橄榄球比赛场地共十块，以及配套的配电中心、污水处理、道路、景观绿化、信息化网络、运动员公寓、食堂等，总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项目承建之初就明确了场馆既要符合全运会赛事要求，也要满足教学训练需求，并且赛后场馆可迅速转化为学校教学训练场馆以及单项赛事集训基地的目标。随着全运会的到来，西安体院会议校区迎来了一次新的升级，对会议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安市会议区人民政府区长李化介绍说， 全运会是全国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体育比赛，会议区为全运会的举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会议区也因为全运会的举办建立了一馆四场的五个体育设施，同时呢，整体的城市都围绕全运会进行了大量的品质提升。我们整个的城市建设这一块花了22亿，整体把城市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提升和改造。同时，过去会议区是一个县，那么从县到区，我们也是认为这个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就是通过体育赛事的举办，通过我们干部参与体育赛事的筹办和群众观摩体育赛事，从中得到的体育精神，我觉得是对城市化进程提升市民的素质、文明素养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全运会举办的同时，也促使手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橄榄球五个运动项目在会议区落地生根，这也有利于项目的推广和普及。中国手球协会主席王涛表示， 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对于任何项目来讲都应该是检验各个省市体育局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竞技体育人才在奥运争光战略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时呢，说我们如何在我们全民健身运动上，全运会是我们国内最高的竞技体育的平台，那么通过展现，通过所有的人来观看来参与，比如说我们这次我们在西安体院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到运动的工作当中，有一些观众也会参与到喜爱他们的运动当中，所以这对于他们平时的健身和全民健身运动，我认为都是一个很好的推广作用。 在随后的调研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副局长李颖川提出，西安体院要勇于改革创新，大力培养高质量的具有特色的各类专业体育人才。会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现场观看了男女七人制橄榄球决赛，还看望了国家女子橄榄球队的队员们。 昨天呢早上有一个话题、 嗯、 就是通过全运会呢了解了哪些这个 比赛项目、 非体育类的知识 哦、冷知识。 哎，好多家里人就说这个地理、 嗯、 啊，不光地理，咱还能学认字呢，就这个户役赛区这俩字儿。 对， 之前查过一次我都记不住。 对，所以就现在考考就怎么写哈、 哎、 上面一个雨 繁体的 繁体， 其实繁体的跟繁体的云差不多，上面一个雨，下边一个盔，是吧、 啊？ 右边一耳刀， 嗯 啊， 嗯，所以这真的是有着文化历史底蕴的陕西省， 嗯， 那地名都特别的有文化底蕴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全运会上的女足成年组的比赛，小组赛 A 组的第三场，之前已经取胜的奥运联合队对阵的是江苏队，最终凭借着王霜的进球和策划的进攻，中国女足2-1取胜。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让江苏率先掌控了局面的，在上半场第32分钟，金坤就反越位攻破了中国女足联合队的球门。下半场中国女足联合队开启了强攻的模式，穆斯文在禁区之内过人被铲倒，裁判判罚了一个点球，王霜主罚命中，这个时候扳成了1-1平。第84分钟又是王霜策划的进攻，肖玉仪在禁区抢点破门，最终联合队是2-1反超了。 嗯，那这也是中国女足国家队呢是以联合队的身份啊亮相全运会了啊，接替贾秀全指导出任这一支联合队主教练的是原上海女足的主帅水庆霞。那么这支球队两轮比赛怎么样呢？水庆霞也对于球队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结束了东京奥运会之旅的中国女足国家队以联合队的身份参赛，相比于比赛的结果，外界对于联合队主教练水庆霞的关注度似乎要更高。暂时接过了贾秀全的帅印，原上海女足主帅水庆霞能否正式就任并带领中国女足走出低谷引人关注。水庆霞在18号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能执教联合队是无上的光荣。 全运会也参加了很多，但是这次作为联合队的教练员，我觉得还是无上的光荣。因为作为以前的老队员，包括现在的女足教练员来讲，我觉得也是经历了很多。既然联合队选择了我，我觉得我就义不容辞的，我觉得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吧，能够把一些细节上面做得更好一点。至于将来怎么样，我确实没考虑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在本次的比赛当中，把这个比赛任务完成好，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开心吧，因为毕竟很多的压力，大家知道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要学会去面对困难，也学会享受生活的快乐，我觉得这可以兼顾的。 本届全运会的前两场比赛，联合队的表现很难令人满意，首场面对陕西队即以一球小胜，而且过程踢得很艰难，18号对阵江苏队又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到下半场才凭借两个定位球得分才实现了逆转。而且第一场赛后，联合队全队都拒绝接受任何采访，给在现场等待的众多媒体留下的是疑问和无奈。在昨天终于首次面对媒体，水庆霞谈到了对中国女足的看法。 我从心里面来讲，因为以前也是足球运动员，包括现在当教练员，平心而论来讲，因为可能以前的起点是比较高，所以大家都以这种奥运会或者世界杯前几名的这个冠亚军的这个水准来严格要求我们现在的队员，也不是很公平嘛，但是也是公平的，因为前辈的这个起点比较高，对他们的要求会更高，所以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会更高，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怎么去把它双方去怎么去把它这个转换，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嘛，就现在这种情况，能够希望女足这个在一些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大的希望。 水庆霞是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的队员之一，1996年奥运会中国女足历史性的获得了银牌，水庆霞功不可没。2001年退役后，她一直活跃在女足执教一线，并为国家队输送了不少人才。据了解，水庆霞如果能够带队在全运会夺冠，将会成为她转正的重要砝码。在贾秀全基本确定将会离任的情况下，水庆霞是目前中国女足主教练的第一候选人。 其实这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中国女足接下来一个选帅流程了。如果说通过一个全运会的冠军来判断说水庆霞指导有没有执教中国女足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逻辑实在是有一些欠考虑。 对， 这还有什么？ 就这支球队到全运会赛场上，那就是去拿冠军的， 就是横汤去的呀。就所以这个逻辑实在让人觉得，如果是选帅标准是这么产生的哈， 嗯， 就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原点的 问题。那就是等于是全运会之前就定了中国女足的主教练是谁了。 哎，啊，所以就不用再拿一个这种所谓形式化的成绩。 嗯， 再来规定。 当然水指导呢，四年前也曾经竞聘过中国女足的主帅啊，只不过那时候是选了外教。 哎，没错，选了法国老头。 嗯， 但是法国老头确实在中国女足身上也下了很多的心血啊，包括跟队员们的这个情感连接也特别的强烈啊。包之前跟古海沙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其实跟这个外教之间的那种情感其实就像是一个父亲一样啊。但是呢也没有走得特别的长啊，当我们的成绩出现一些滑坡的时候，再有情感的外教也就被抛弃了。那所以现在中国足球走的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够坚持的路，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杨阳洋说水庆霞指导可以啊，不吃羊肉也说水指导行，新思想新打法有思路。所以有思路是需要一直去坚持这个思路的，即便是出现一些成绩上的波动的时候。 对，尤其对于现在中国男足中国女足来讲呢，我们处于一个动荡期，处于一个低谷期，那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需要的是有长远的目光，需要的是那一份坚持，不能总换来换去啊，左右的摇摆。全运会的赛场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女足。 昨天在又是一场大雨当中，北京女足是一球小胜了四川。来听一下于博川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与四川队的最终比分为1-0，北京队获胜。 在陕西西安的大雨中，北京女足以1-0战胜了四川队，前两轮一胜一负，保留了晋级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四强的希望。由于上一轮0-2输给了山东队，本场比赛是北京女足的背水一战。大雨中的陕西省体育场副场草皮比较湿滑，但北京队的姑娘们开场就积极进攻，由队长王晨在开场第4分钟就率先进球，并将一球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主教练于韵在赛后总结道： 第一场输了以后，这个赛制就是场场都是生死战，这场你必须得赢，下场也是必须要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队员很好的贯彻了我们准备会布置的吧。准备会我跟他们说了12个字，就是要思想统一，重视对手，发挥水平，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把握比赛的主动权嘛。 本场比赛的进球功臣王晨表示，球队吸取了第一场输球的教训。 我们这个强调是前5分钟还有后5分钟，因为第一场比赛是丢了两个定位球嘛，在今天这场比赛上我们也是非常注意的，大家做的还是不错的，都在执行准备会的要求。 根据赛制，北京女足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再次迎战山东队，谁赢球就将晋级四强。主教练于云表示，再战山东，他希望球队不要重蹈首轮失利的覆辙。 我还是希望队伍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再把这两场球好好的总结分析一下。这个比赛跟我们成年比赛以前以往的也不太一样，以前打一场能歇一星期，或者最少打一场能歇2天，能调整一天，能准备一天。现在来说连着这么打，明天就有一天的调整，然后马上就该后天比赛了。但我觉得对对方对大家也都是一样的。 队长王晨也说下一轮会全力以赴。 当然还是全力以赴，背水一战嘛，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状态，最大的激情去迎战对手。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全运会上的足球的赛事啊。刚才看温故知新说昨儿看了全运会 U20 男足的决赛，感觉这帮孩子踢得真不错，尤其是新疆队的，敢打敢拼，体能充沛，技战术的水平更高一点，但是因为下雨吧影响了新疆队孩子们的发挥，最后1-2落败啊。浙江拿到了冠军，确实浙江也是等来了这个冠军，前几届全运会都是拿到了2次亚军，这次算是事不过三吧。 其实也算是浙江绿城青训的 一个 成果了啊。 哎， 宋卫平好应该也是有专门祝贺了这支年轻的浙江队伍。 而且 让我想起了就是 是2017年吧，当时是踢这个决赛的时候， 嗯、 还张玉宁穿着那个绿色的浙江队的队服，最后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上海。 对。那是陈晓东指导带的上海队哈、有当年的那一支浙江，全运会的男足还是星光熠熠的， 对， 张玉宁啊等等，有很多这个海外留洋的好苗子，但这一次已经显得比较平民化了哈，依然拿到了这个冠军，这也是属于浙江足球的春天来了，这边也有很多家里人说咱们北京男足的队员，杨洋，说是不是？ 北京男足队员有像什么梁绍文啊、什么乃比江、阮其龙啊，他们都因为踢亚冠啊，所以这次 滞留， 没有办法去参加全运会的比赛了。所以咱们是小队踢大队，差着年龄段呢，应该说在这一次的比赛过程当中，也是因为亚冠和疫情的影响吧，球队对于今年的全运会就没有办法再在成绩方面有什么要求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下面即将要开始的 U22 的男篮的比赛、昨天北京男篮是已经启程了，这次率队的是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位啊，谢立斌指导和张云松指导、 一位是率队出征，一位是在前方留任，是吧？ 哎，对，就是跟顺利的跟队伍进行会师。这一次因为咱们的分组包括辽宁、陕西、湖北，除了辽宁之外，其实陕西跟湖北，咱们实力应该是在对方以上。那不出意外，我们拿一小组第二的话，能够顺利的进一到四强。 所以呢，这一次比赛，谢立斌指导也说，确实分组还是不错的啊。另外这个组呢，你像广东、浙江、山东也都算是强队，争得比较激烈。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咱们相对来讲出现的机会比较大。但同时呢，谢立斌也是希望这些队员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啊，打出一些内容上啊，内容来，注重过程。他说呢，我们这次联赛打的时间不多的一些球员啊，包括一些年轻队员，主要承担了这一次的比赛的任务，所以希望他们专注于比赛过程，也希望呢珍惜这一次大赛的机会，展现自己，不留遗憾。也看了球队出征的照片，比如说像雷蒙啊，是吧？田宇翔，包括杨阿丽、秋天， 才人， 包括刚才有家里人发来的这个照片，说，哎。想关注一下曾凡博在全运会当中的表现。 对，因为之前的决赛圈之前的这个阶段他没有参赛啊，也是伤病的原因，所以接下来大家都想看看，都说小曾现在实力了得啊，身体也练起来了，但究竟怎么样呢？可能看他比赛的机会还比较少。那这次全运会是一次机会啊，而且我们在8:30，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段，也将会连线孙宝生孙大爷，请孙大爷给咱回顾回顾啊，历史 谈古论今， 哎，用历史照进现实啊，从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时刻，那时候特别有特点的北京男篮啊，也说说现在的这一波年轻球员，他们应该怎么在全运会上发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19岁以下的男篮小组赛也开打了，第一天打完了4场比赛，广东129-71，力挫陕西啊，丝毫没给东道主面子，狂胜了58分。 据说这场比赛呢，姚主席还在场边观战啊，所以广东呢打得也格外的卖力。另外呢，江苏是101-79击败了福建。山东98-92战胜了辽宁啊，这个比赛的结果呢，多多少少让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意外哈。浙江呢是83-54战胜了河南，其中呢于家豪，这也是未来咱们要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年轻人，可能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啊，得了24分10个篮板球， 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女排青年组的比赛，这也是19岁以下的年龄组全部结束了。江苏女排在决赛里3-1力挫了卫冕冠军天津，拿到了这一块金牌啊，同样也是一个稍感意外的结果。福建在3-4的决赛3-0完胜了上海，收获了一枚铜牌。 另外，昨天的举重比赛女子76公斤级的决赛呢，在渭南市体育中心结束了。29岁的湖南老将向艳梅以总成绩275公斤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连续两届全运会都有金牌入账。其中呢，她157公斤的挺举成绩还超过了世界纪录。两位00后的小将廖桂芳和彭翠婷也都有着上佳的表现，接连刷新了全国青年纪录。最终呢，福建的廖桂芳是获得亚军，广东的彭翠婷摘得铜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7人制橄榄球比赛，昨天结束了。北京男队在决赛里7-26输给了山东，获得了一枚银牌，但他们依然是创造了历史的最佳战绩。来听一下记者李维的报道。 挺遗憾的吧，毕竟我们从预赛第5名打到现在第2名，真的想在决赛上拼一下。 西安连续3天的降雨让7人制橄榄球的比赛显得更加的艰难。在输给了山东队获得了亚军之后，北京队的黄傲奇面对媒体的采访几度忍住了泪水。虽然收获了全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但小伙子们仍旧心有不甘。以资格赛第5进入了全运会的北京队，在西安战胜了天津、江苏等强队，首次闯进了全运会的决赛。面对实力最强的山东队，北京队并非没有机会。黄傲奇的达阵和追加射门让球队7-0领先，不过随后的比赛北京队被对手所压制，连续出现失误，最终被26-7逆转。 更多的是我们今天在场上很多的失误造成的，所以这场比赛就输了。 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成绩，但主教练王崇义在赛后脸上写满了遗憾。他说，确实没有想到可以进入决赛，但在有机会争取冠军的时候，当然就有了更多的期待。 说实话，之前是还没想过的。我们当时从预赛然后到决赛，预赛我们其实是第5，后来我们经过这几个月这个调整吧，从人员上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训练这个结构上也是有所调整，也是在树立给大家在树立这个自信。因为我们这次有4名老队员，刚生完小孩，刚还没有满月的，一直在跟队伍在备战，然后呢也是非常不容易，他们从打完那届以后就面临退役了。队的这个金牌吧，也是很希望能够拿到手。 从2011年建队到2021年首次进入全运会的决赛，北京队这10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而王崇义也是这10年的亲历者。从队员到主教练，不变的是对于球队的执着和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 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有点激动，反正，的确是，10年了，我们等那一刻，也是等了很久了。回去以后，这个重整旗鼓，然后重新这个布局，重新为下一届这个15运再去做准备的。 那另外在这项比赛结束前进行的女子的比赛当中，北京女队是在季军争夺战10-12。遗憾地输给了同样是山东队啊，错失了奖牌。来继续听李维的报道。 由于有联合队参加本次全运会，否则按实力北京女队应该可以稳稳地收获一枚奖牌，但最终这个第4名已经非常的不容易。赛后有的队员还是难过的落泪，显然没有登上领奖台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看到对手山东队人员充足，北京队的主教练袁峰赛后表示，球队在很多细节上还是有差距。 还是有点差距。我们还是秉着这个挑战的态度去啊，但是我觉得今天队员发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整体上，在细节上，我们可能还是欠缺一点在身体对抗方面。 袁峰介绍，北京女队的大部分球员都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下一个全运周期面临着新老交替，而体教结合在女子橄榄球项目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相对来讲还比较困难，因为北京这一块呢，在招生这一块，包括再去找队员这一块还是有局限性的，跟其他省市还是不一样的。北京就是几个区，而且很多区基本上就没有橄榄球，只有朝阳区有一个。我们可能选材大部分还是从国内其他的省市挖掘也好，去选也好。本身女孩嘛，谁愿意让自己孩子去练这个这么苦的项目，对吧？作为一个教练来讲，跟学生的家长、跟队员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父母是为了孩子上学，那么教练是为了要拿成绩，体教结合这一块可能还没有结合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袁峰的话很直接， 大多数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去练橄榄球。虽然现在的训练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仍旧有着不少的阻碍。 我觉得条件现在应该说不是很艰苦，对他们来讲现在待遇已经可以了，但是可能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这种普及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在中国普及得非常好，国家队在奥运会上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啊，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拿到更好的成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在体坛热搜榜，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些体坛的热搜新闻啊，也都是跟全运会上的奥运冠军有关系的。为家乡打 call 最酷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看刘诗雯的比赛。在乒乓球第二天的比赛日，女团的比赛当中，广东队中国香港队的比赛里，刘诗雯在第二局和第四局登场，都是以3-0的比分赢下，而且第二局15分钟就把对手给赢了，第四局更快啊，只用了9分钟就拿下了比赛。关键是比赛之后，中国香港队的这些小球员也都是，一个特别激动的那个表情，都成表情包了，去跟刘诗雯要合影。 对，赶紧打完，赶紧照相，别在场上磨了， 有什么可磨蹭的？ 对， 重要的是跟我的偶像握握手，拥抱一下。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昨儿确实是特别堵，我估计这要是在坐公交车在车上看的话，两局打完了，您可能也就走了一站多地。 真是，确实昨天那个大堵车啊，大家都给困路上了。 另外呢，在全运会当中呢，男乒也是打得相当的激烈，神仙打架是吧，都是打满了5局，许昕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之下，奋起直追3-2逆转了于子阳 Captain 龙啊，马龙，龙队是苦战5局，大比分3-2最终战胜了魏世浩。樊振东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最后同样连扳3局逆转了徐海东。所以这网友就说嘛，全球最顶级的赛事是什么？就是咱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不接受反驳。 确实，这是地表最强的乒乓球赛，就以后那个地表最强的这个标签可以给它摘了。 其实我要反驳一下，全球最顶级的乒乓球赛事是中国男乒和女乒的队内选拔赛， 尤其是 全运会 奥运选拔赛。 对，全运会因为有的还是不是那个国家队的一队的选手。 对，但是往往在这些选手身上也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冷门。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热搜就是陈梦的那个吨吨杯， 怒大的一个杯子， 巨大，那哪是杯啊，那是一 那 是 一 壶。 那我第一印象就是健身房有那种特别壮的那个健身的壮汉，然后拎着那大壶水是吧？那一桶得有个3-4升的那感觉 啊，就感觉拎着平时还能练两下，还能做个硬拉什么的， 就感觉自己是拿一杯子喝水，然后人家拿那个饮水机那桶就去了 啊。但是确实这个陈梦那也是一桶啊，那不是一个水杯，一个巨型的大水壶啊。这也是继全是红婵的吕玩偶、杨倩的发绳之后，国家队的这些运动员偶像们又有新的周边了啊！就在昨天的这个全运会的赛场上，陈梦就是在场边手捧一个巨大号像暖壶一样的杯子，在吸着喝水，是一个那种吸水杯，也是挺萌的啊。因为这杯子实在是太大了，你就是不得不注意到它。 另外呢，也有这网友就问说，这陈梦这杯子里边到底喝的是什么？一看就没经验，还有猜什么菊花茶、胖大海的。您要是拿一吸管杯子要喝胖大海， 那就给堵住了， 没几口就给堵得严严实实的了，是吧？陈梦的回答是橙子跟梨混合的鲜榨果汁儿。 那这计算一下热量可不低呢。 对， 橙子加梨啊。 对啊。 嗯， 而且关键这个量也不低呢 啊，那么一大桶。不过现在真的就是网上有特别多那种专门让你科学喝水的那个杯子，也挺大个的，然后有时间的标线， 到点就响是吗？ 不是，就到点自己瞧一眼，没那么智能。 我见过那个到点就震动的 啊，那是智能的， 就是反正它里边放着 里边带 电 的， 充电， 哦， 那底座是可能有电池， 然后你设定好时间， 嗯、 到点他搁那桌上就震， 那高级了， 提醒你去喝去 啊。那这个高级了，我看那个还都是物理原理的。 那我就想， 不带电的， 就是、他跟这震，跟我弄个手机上个闹钟、手表上个闹钟有什么区别吗？ 啊，只不过把这两样功能放在一块儿了，就让人觉得挺新鲜的 啊。对 啊，这也就是商家为了让大家喝水保持健康，也是啊。无所不用其极啊，费尽了全力。那当然，就在昨天，还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就是在9月16号，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大学生啊，商丘学院大四的学生叫高胜元，他在夜跑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发现一个私家车起火了，然后他就跳进小区找来了灭火器，1分多钟就把这个火成功的扑灭了，但是自己的手呢被撩了一下，一个轻微的烫伤，不太严重啊。他说当时有犹豫，但是毕竟家里男孩就我一个，万一有什么意外，父母怎么办呢？但是一想自己又是一名党员，也是一个义务的救援队的队员，这时候必须往前冲啊！登上热搜的这个标题也叫大学生夜跑遇险情，跨栏式救火。看，就平时咱们每天规律的去有一些跑量，到了关键时刻，那 还是管用的。 哎，真是能成为那个救火英雄的。好了，我们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智能拍摄跟云转播系统啊。现在这个项目也是融合了 5G、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等等新一代的技术项目，会服务于冬奥赛场。那在昨天，超高清电视技术研究和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实验室就进行了一场项目的大揭秘，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智能拍摄与云转播系统构建了高速目标跟踪拍摄、5G 信号回传、云上导播制作以及沉浸式观赛的采编播全流程端到端系统。目前，高山速降赛事均为人工手动跟踪拍摄，拍摄环境恶劣，对人工操作技术要求高。而高速运动目标跟踪拍摄系统的出现，首次在冬奥场景中实现了高速运动目标的无人化全局搜索、自动捕捉与智能跟踪拍摄。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产业所所长苗博介绍道： 首先，在前端呢，基于人工智能的高速摄像跟踪系统，它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高山速降的运动员的比赛场景进行无人的实时跟拍，整个的拍摄的机位的旋转速度支持170公里每小时的移动物体。这种技术的应用呢，将在未来体育赛事转播中呢提供新的应用使用手段。 现场信号通过自主研发的 5G 背包，利用 5G 网络传输到云转播平台，只需要笔记本电脑等轻量级设备，就可以实现12路信号的云上导播切换。这一系统将首次应用于冬奥会开闭幕式环节，而在今年初的奥运测试赛中，这一系统就已经发挥了作用。广播电视科学院李晨表示， 它是我们通过在云上操作一些的，包括就是切换线路呀，包括摄影啊，就减少人工的操作嘛，然后实现在云端，实现在导播、直播或者转播，包括一些录播的画面都可以实现。我们在那个冰球测试赛的时候已经测试过了，因为在疫情之下就是减少人的接触嘛，为防控疫情也是贡献一线力量嘛。 除支持高清 4K 节目导播切换外，这一系统还支持自由视角节目的导播切换，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移动端实现视角的自由转换。目前这一技术已经中标张家口两个冬奥赛场，首次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自由视角技术为冬奥提供赛事信号制作服务。终端呈现方面，具有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的超级现场手机应用服务，观众可以通过客户端享受到多视角、三维声、VR 等沉浸式观赛体验。苗博说道， 这样用户可以享受更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在未来的体育赛事转播中，不仅能够面对大屏，同时也能够实时向移动端的用户提供沉浸式的观赛服务。 在2015年的7月31号呢，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也意味着很多此前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展过的冰雪运动，我们将会有机会以东道主的身份参与其中了。其中这个钢架雪车就是大家之前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奥运会，因为这个张培萌也练了，是吧？大家开始渐渐的熟悉这项运动。这项运动呢，曾经因为难度高，太过刺激，还被冬奥会禁止过。那么今天的冬奥追梦人就一起，走进这项惊险刺激的冬奥项目——钢架雪车。 钢架雪车要求运动员头部朝下俯卧在钢架雪车上，身体姿态酷似贴地飞行。这项运动由于过于惊险刺激，曾两次被取消冬奥会资格，直到2002年才在冬奥会项目中稳定下来。钢架雪车运动在欧美国家已经开展了上百年，而我国在2015年之前还从未有过开展这项运动的记录。今年24岁的殷正来自山西，2017年还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的他，通过跨项选拔进入钢架雪车国家集训队。 冬奥会给了我们的机会，然后通过这个跨项进入到国家队，走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短跑项目出身的殷正拥有不错的爆发力，并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刻苦训练迅速成长，曾在拉脱维亚世界杯中两滑两破赛道出发记录，成为了中国钢架雪车队首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者。爆发力好，推敲出发能力强，是殷正最大的技术特点。四年的训练，殷正的出发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级，但是体重较轻的他在滑行阶段的加速度不足成为了劣势。 体重的话，然后队里也是全力的在帮助我，就是想办法这个长体重。我现在是75公斤，然后我是想的是大概长到78，还要是保持你的速度，不能损失太多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的体重一点慢慢慢慢的再长上去。 北京冬奥会给了殷正机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写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穿上这身衣服，就感觉就是更大的这个责任就在肩上了。目标就是站上那个奥运奖台，然后做国歌，这是我们就是一直的这个目标。我们整个队伍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创造了历史的中国男排啊。就一提中男排就总是各种的唉声叹气，但是这一次在亚锦赛的半决赛的赛场上，首先是时隔6年再次闯进了四强，又在半决赛，咱运气不够好，咱就没碰上什么中国台北、日本的呢，就碰上了伊朗。 对， 卫冕冠军伊朗确实是比较强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中国男排依然是跟伊朗是激战了四局，我们也是拿了一局啊，1-3输掉了比赛。那现在是伊朗跟日本双双锁定了世锦赛的入场券，因为日本男排昨天也是4局啊3-1力克了中国台北。那就在今天啊，就是这个收官日了，伊朗跟日本去争夺冠军，而我们跟中国台北去争夺这个铜牌战。我们也来听一下孔宁老师带来的分析，能够杀进四强，力拼伊朗一局，应该给中国男排更多的肯定。 男排整个的表现啊，我觉得从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自从主教练吴胜接队以来，这支队伍呢变得越来越年轻，而且呢也很有活力，朝气蓬勃，而且很有杀气。队员呢有高有快，而且呢技术呢比原来要细得多。我们还要看到他们的进步，否则也不可能从前面的比赛中打得这么好而杀出来。比如说，虽然这个八强战是2-3输给澳大利亚队，但是3-1战胜日本队可圈可点，在八强战中3-2战胜了卡塔尔队，表现非常出色，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这是对小伙子们一种回报。进入四强之后，我面对的伊朗队呢确实是很强。那么这支队伍有人说是伊朗二队，伊朗男排二队，我不这么看。因为伊朗男排你可能大家想到马鲁夫啊、穆萨维，其实他们都是老伊朗男排的国手，这次的比赛他们没有，不是说整体实力主力阵容不在，而是伊朗男排正在逐渐换血。你比如他这次参加的这个有卡泽米啊，年轻的23岁出生的23岁的年轻的接应，左手接应很好，卡泽米。那么他是效力欧洲联赛，同时也是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还有你比如说他的主攻手埃巴迪博尔，还有萨利赫都是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而且呢，像图赫特、穆贾拉德，还有他的接应伊斯梅尔内扎德都是非常出色的。二传手卡尼米还是相当精细的一名二传手，我觉得只是经验上可能比马鲁夫差一点，但是卡尼米非常出色，所以整个伊朗男排还是打出了自己整个国家队的这个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男排能够1-3啊，还是拿了一局，还是非常出色的。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可圈可点，因为你比如说像本场比赛跟伊朗队的比赛中的这个自由人杨一鸣表现很好，还有这个之前的自由人杨天元也很有特点。同时呢，这个身材只有啊1.83米啊，来自江苏的主攻手于元泰，弹跳出众，发球凶狠，打球富有激情，也很好。所以这个你像张景印啊，身高2.07米的啊，主攻手不笨，而且呢非常灵活，再加上我们这个大家知道的江川，整个队伍啊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杀气的。当然还有这浙江队的，你像李永贞啊，年轻的这种副攻手都很好啊，就是确实很有潜力，而这个队伍呢很有凝聚力，应该肯定中国男排。 那这样中国男排是拿到了争夺铜牌战的机会啊，跟中国台北交锋，这也是继2015年斩获了季军之后，时隔6年再一次在亚锦赛上有争夺奖牌的机会。上一届亚锦赛，中国男排是在5-6名的决赛里1-3输给了中国台北，所以这次能不能成功的复仇，也就在今天了，大伙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中国男排呢在亚锦赛半决赛输给伊朗之后是比较遗憾啊，没有能够跻身前2名，直通2022年的世锦赛。输给伊朗损失2分之后，目前呢中国男排积155分，即时世界排名从昨天赛后的第21位也是落到了24位。中国呢要凭借世界排名争取世锦赛的资格，所以在亚锦赛的季军战当中，面对中国台北就不容有失了。按照这个男排的世锦赛入场券的分配规定，除了东道主俄罗斯、卫冕冠军波兰和五大洲锦标赛冠亚军这10支球队之外，还将会取2022年1月1号之前世界排名最高的12支队伍入围。 已经晋级2022年世锦赛队伍里，非洲锦标赛的亚军喀麦隆世界排名是要比咱们低的啊。这也就是说，中国男排在今年的国家队赛季结束之后，必须排在世界前23位 才有可能获得世锦赛的资格。那国际排联呢，启用了全新的世界排名系统之后，每场比赛都会有一些积分上的变动。那今天跟中国台北去争夺亚锦赛的第三名，这就是中南台本赛季最后一场国际比赛了。对中国队而言，这是一场输不得的较量啊！毕竟中国台北的世界排名和过往战绩都不如我们，如果一旦失利的话，积分的损失就比较大啊，直接影响的是世界排名和争夺世锦赛的资格。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孔宁老师的分析啊。大家都说，哎呀，跟伊朗有一些可惜，或者说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跟伊朗之间的好的战绩。确实，伊朗男排不是一支亚洲强队，是一支世界强队啊。孔宁老师也说，没关系，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去继续争取世锦赛资格的。 跟伊朗队相比呢，不是说差在哪个球员身上，你要非得勾细的话，其实在这个相持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这个主教练吴胜来回调换二传，于耀晨、刘蒙与于耀晨，不是说刘蒙和于耀晨不好，而是在跟强队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我们的二传手调配能力、组织能力、传球技术还是有些不足的，这个呢是现实啊，不是不努力。同时呢，也说明我们整队的技战术体系，跟强队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现在看伊朗男排，不要把伊朗男排看作亚洲的球队，或者说仅把伊朗男排看作亚洲球队，因为伊朗男排现在是世界排名第10啊，他也是在国际赛场上多次击败世界一流强队啊，所以我们跟伊朗男排的差距，实际上也是跟世界男排强队的差距，需要努力啊，需要耐心。主教练吴胜挂帅以来啊，还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伊朗男排在换血，我看到了伊朗男排的未来以及他的这种变化啊，整体实力还是很强。而且很多球员在欧洲效力，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如的。那么我们球员是不是能到欧洲打球呢？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大家不要泄气，因为亚锦赛还没有结束啊，因为还有铜牌赛，因为我们要看这个铜牌赛的表现。每打一场比赛，我看中国男排的这个世界排名、积分啊都有变化。所以咱们还要看啊，看中国男排能否获得俄罗斯世锦赛的这种机会。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啊，中国女篮的亚洲杯的名单，12人大名单出炉了。李梦、李月如、韩旭都在，杨恒瑜和李一凡入选，而邵婷、孙梦然缺阵啊。当然，许立明指导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解读了一下，主要还是要保护老将的伤病问题。 邵婷和孙梦然呢，两位老将之前比赛打的也比较多了啊。这一次比赛呢，是在9月27号在约旦的安曼来开幕。中国女篮将在27号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菲律宾，28号、29号分别迎战中国台北和澳大利亚队。再来关注一下国足，昨天呢，其实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亚足联最新公布的亚洲区12强赛国足10月份两场比赛的执法的裁判团队了。阿联酋的主裁判哈桑执法中国跟越南的比赛，另外呢，就是中国和沙特的比赛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这两个裁判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过接触啊，需要球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再有呢，最近就是越南公布了一份名单，因为他的主力门将不是也受伤了吗？有一个入替的替补门将，最近成为了焦点人物，1.78米啊。当然我倒是觉得不用太过考虑这个1.78米这身高，因为他替补进来之后，恐怕他不会站在门前，他应该是换一个门将。 对，他只是说作为一个替补的备选的一张备卡， 就是原来的替补门将的替补， 是这意思啊。所以这一点咱也别跟那个跟澳大利亚之前似的，哎呦，什么主力的前锋没来，不要把这些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些什么筹码，我们没有任何筹码啊，我们只有做好当下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联赛，虽然现在联赛是在一个暂停的状态啊，但是各队呢也有一些动作，尤其是最近备受关注的广州队啊，有媒体人就透露说，广州队已经第3次推迟了球队集结的时间，说这又一支中超冠军很有可能真的是要面临解散的局面了。而且媒体人也开始猜测啊，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于恒大的未来，就是 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恒大现在早就已经把足球这一块的这个运营的资金已经是拨款到位了，不会影响足球事业的发展， 到今年年底据说是 但是另外也有一些声音说，以恒大这个工薪金的结构，至少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援，可能广州体育局不具备托管的能力，所以跟江苏退出相比呢，这样的广州队啊，恒大队联赛的这个退出，那杀伤力就太巨大了。 之前打过的比赛怎么算？在广州赛区呢，因为如果你少了这么一个队之后，那是不是之前排在广州赛区第五的球队递补进入到争冠组还是怎么样，整个的联赛都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包括国家队现在很多的入籍球员啊都是广州队的成员，那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有媒体人说现在中国足球唯一的希望是国家队还期望国家队在十二强赛创造奇迹呢。 那如果能创造的话，那就算是奇迹。但是奇迹那不是你想创造就创造得出来的。 那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的 当然最近呢也有这个媒体人报道，就是卡纳瓦罗作为广州队的主教练将会在9月23号返回中国。虽然说现在恒大的这个动荡母公司恒大集团处于一个动荡当中，但是呢据说是在年初把这个款项拨下来之后呢，整个的运营支出应该可以坚持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主教练卡纳瓦罗也是会选择在下周呢返回到中国来和球队进行一个所谓的正常的备战。但是现在问题是不光卡纳瓦罗回来不回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恒大自己队内部的人员已经都凑不齐了，一再推迟集结时间，而且据说呢很有可能因为凑不齐人的话会放弃足协杯赛事，因为10月份足协杯就要打响了。 对，这事儿可就大了。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自南向北出现降雨，预计降雨时断时续，可持续到明天上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还将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中秋假期第一天降雨又降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及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0度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阴雨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8天。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8:01了，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时段啊。在今天的两个话题当中，我们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说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啊？不只是中国足球，还有中国篮球 啊， 包括排球，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曾经走出去过啊，也收获过一些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没有成为一个传承延续下来，就别的。有什么借饼的日本韩国这都不用说了哈，就包括一些亚洲范围之内的一些对手，像越南泰国他们都能做到的这种传承，怎么到咱这儿他就不行呢？ 咱们这儿主要还是想着母公司的生存 哦，还是回到了资本的问题，还是被资本给绑架了。哎呀，资本啊，真是啊，一个双刃剑哈。 所以这也是和目前在欧洲的足坛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是有关联的。 嗯、 一会儿呢，也会和大家来聊聊关于西甲联盟，其实也是资本和足球的博弈、 嗯、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我们也是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很多的旅欧的日本籍的国脚名将们都纷纷的回流了啊。比如说日本的国脚左后卫留洋欧洲时间有11年之久的长友佑都、已经宣布回归这联赛，加盟了 FC 东京。9月18号这联赛第29轮的比赛 ，FC 东京主场对横滨 FC 的比赛，长友佑都是完成了他的首秀。他的回归也是成为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留洋球员回归大潮的一个注脚。18年世界杯的名单里，像酒井宏树、昌子元、山口莹、前贵士、宇佐美贵史、大破永野、武藤佳纪，全都回到了日本国内。 对，当然呢，这是一个上一代留洋风潮，而这些球员呢，经过了在自己欧洲的闯荡之后，现在也陆陆续续回到了日本联赛。不过，即便说这一代人的留洋结束了，他们有点算是漂泊之后重新落叶归根的那个感觉哈。但是，日本足球的留洋军团的规模却因为他们的闯荡变得空前的壮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因为日本的球员们把自己的经验和意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下一代，就是他们在欧洲闯荡之后回来，用这样的经验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本足球的发展当中是形成了传承。而在这一点上呢，咱们中国的国足在留洋潮里面没有体现到。 所以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啊，天鹰也是点评了日本的留洋的球员，他们的体现的最大价值就是这种传帮带的价值，不只是技战术上的，还有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榜样作用。 最近啊，大家可能看到的这几年以来日本球员大量的留洋，其实我们还能看到的是日本的很多这些就是昔日的这种超级球星啊，日本本土的超级球星在留洋之后回到了本土联赛，就包括这次日本国家队的，我们看到大破永野，包括曾经效力过国际米兰的长友都，都是回到了本土联赛。在本土联赛当中啊，就他们的这种身份地位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本土这些年轻小孩的。如果大家熟悉日本联赛的话，会知道日本联赛其实是非常讲究这种层级啊，讲究这种辈分的。就像他们这个级别的球员在国家队成名已久，而且是国家队的队长啊，效力欧洲豪门的球员，其实对于日本本土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因为我们看到的日本媒体的报道过程当中就讲过，包括日本很多球员在采访的时候也讲过，这些留洋的球员其实带回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啊自己的年龄啊体能啊这个情况之后，回到国内会面临这些年轻小孩们的剧烈竞争，所以这些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好的职业态度跟职业素养，把他们在欧洲学会的先进东西可以带回到日本。而与此同时，日本的俱乐部其实会对这些球员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说把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照片啊，原来的历史成绩啊，放在俱乐部的荣誉室里面。所以对于很多的日本的年轻球员来讲，就他们从青年队时期就见到的这些这个自己俱乐部的这些传奇球星，自己再能够跟他们一起去踢球，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激励。日本好多年轻人就是受到了这些此前在日本联赛效力出国留洋之后的这些回来的队员的激励，就我觉得这种就是日本联赛建立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这些走出去又回来的球员，不单单是带回来经验，其实更多的是带回来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东西，带回来一种真正的足球文化，带回来一种给每个年轻人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梦想。我认为这种激励其实是更好的，而日本足球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恰恰是他们足球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一个保证。 而且看到日本联赛特别有意思的是，就人家可不只是说几个豪门啊，什么像东京 FC 东京啊，像横滨啊这样的，包括大阪樱花这样的球队，我产出一年有多少产量的球员旅欧是全面的，包括一些比较弱的球队，像什么鸟栖砂岩、湘南这些球队也都能有一些球员哈走出去。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球员在青训的时候就已经是离开了日本的足球体系，到了欧洲，到了南美，在那里的青训当中去发展。所以呢，可以说日本足球现在它整个的这一个构架已经完全都建立起来了，都成熟了。 对，就是这联赛跟欧洲联赛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交流，不是说哎我这儿向你那儿学习去，我就是跟你一个政才的人才的交流和引进，是这个感觉哈，就是人家已经做得相当的成熟， 就不像咱们现在呢通过行政的方式是吧，通过现在一些用国家整体的集体行为把这些国脚们送出去的方式，而是就处于足球领域当中纯民间的一种足球交流。 对，那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其实都走过这些路啊，包括公派的啊，我们当时健力宝的这个计划，一大波的球员出去，那个时候其实开花结果的不少。 对 啊，反倒是到了俱乐部去送球员个人去出去留洋，这个时代的时候看到回来啊，就是有那么一茬儿啊，球技有所提高，但是回到联赛里边，因为金元足球的介入，没有长时间的没有那个重要的主力位置。得不到锻炼。 而且最重要的呢，是当金元足球的泡沫被吹起来之后，海外联赛已经不再对中国球员具备吸引力了。中国球员自己的身价和整个世界足坛的一个正规常规身价相比呢，已经虚高了。所以当这样的这种资本投入之后，金元足球开始砸进来之后呢，大部分的球员陆陆续续就放弃了自己最初的那份梦想，而是返回到了联赛。所以天鹰啊也分析，就是恒大这个金元足球其实是给中国球员留洋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 直到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就是恒大掀起的这股金元足球的歪风邪气，让整个中国足球在这种留洋的这种潮流当中，这种球员的层面上，在社会舆论的层面上，在某一些球迷的层面上，都产生了非常坏的这种影响，带来了整个中国足球留洋的这种巨大的退步。所以说恒大足球对于中国足球到底有没有贡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风气对于这种留洋来讲，对于中国足球走出去挺进海外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是绝对没有错的。 那就是回到根儿上来讲，还是这个梦想的出发点有问题了。就是因为我可以在国内联赛我赚得一份高薪，我也踢得挺舒服，我一到队里我就是主力，而且这主力一拿就是好些年，我干嘛上海外去 受人制约，我可能还踢不上比赛，我 在那儿呢 挣不着钱。 这个背井离乡，要融入当地的文化，自己在那儿还是属于一个在为了梦想、为了位置去打拼、不断去努力的状态。而回到国内呢，高薪，球星，是吧？然后 流量，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就唾手可得。那你他还有什么动力去到海外去追寻自己的足球梦想？ 对，所以就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些已经经历过金元足球时代的球员，你说让他改变观念啊，在这个时候再重新出发，这真的是挺强人所难的。 其实都不仅仅是说重新出发，就是正视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挣过高薪。现在呢，中国足协限薪限投的政策已经是明确必须执行了，也有很多自己俱乐部的母公司现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需要球员降薪，需要重新开始在中国足球资本进行洗牌的时候呢，现在的这些中超球员们，就是拿着原来那份合同的一些高合同的中超球员们，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去拿一个低工资，他认为就是我就是这个身价，我就是1000万，我就是1500万的身价， 所以这由奢入俭它太难了， 对 啊，由俭入奢是很容易的，那就现在中国球员的这个整体的牌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声音就提出来说，要不然咱还是走老路吧。穿新鞋走老路，咱还是继续回到那个公派留洋的时代。可是眼巴前的这个失败案例就马上来了啊！其实沙特干过这事儿，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自己的球员啊，国家队的球员塞到了西甲的当地俱乐部，但是很可惜啊，水平不够，没人立足，就变成了一个很鸡肋的一件事儿。所以回到这个就原点的问题上，一个是还有没有梦想，还有没有实力啊？天鹰也是说公派留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有就比没有强。 在理论上来讲，公派留洋跟球员个人出去留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向。最好的情况还是球员个人去留洋，个人的一个球员是放到了一个海外的大环境当中去，就是个人要融入到这种海外的球队，他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适应能力、语言能力，提升自己的训练能力，其实这样才是帮助他的进步。但是现在说中国足球个人有这个能力的球员实在是不多了，因此这种组团留洋、组队留洋、公派留洋是目前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亚洲足球也有一些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早期，在这个东亚足球，在这种中东的这些球队早期其实都有这种情况，直到现在就是很多阿拉伯球队也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应该说它相对于个人来讲，对于球员的锻炼的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也是在一个没有足够的人员储备、没有足够的顶尖球员的基础之上不得已而做出的一个办法。走出去总比不走好，想尽办法出去总比留在这儿混日子好。因此只要能够走出去，哪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也要竭尽全力去努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正在海外留洋的女足的姑娘们。沈梦露啊，她也是最近一直在更新自己的留洋日记。她说葡萄牙体育俱乐部她的第一站梦的开始，新赛季选择的号码就是28号，一个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因为这是我的偶像 C 罗在这儿的球衣号码啊，正是穿着28号开启了她的梦想征程。我也希望能够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时代。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啊，一个榜样的力量。 其实也像日本足球这样哈，曾经有走出去的一些球员，他们作为偶像、作为榜样，激励着身后的运动员。但是在咱们联赛当中呢，这些偶像、这些榜样陆陆续续都返回了自己国内的联赛的时候，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去出去？ 所以又回到那个全村的希望身上了啊， 吴磊 啊，一个人在海外打拼，那他的这个个案能不能影响中国足球，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吴磊啊，真的作为这个全村唯一的希望，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哈？两位媒体人有不同的观点，天鹰呢是觉得吴磊留洋就是个标杆，就是一面镜子，还要继续的坚持。但是身在 西甲联赛的武一帆老师啊，体坛周报的吴老师说，不能把振兴中国足球的压力强加给留洋球员的个体。 吴磊的留洋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正能量的事情。当时吴磊在确定要走的时候，我记得咱们在节目里还曾经说过，只要是上港放吴磊走，放吴磊去出国，那么我那个赛季就觉得我特别支持上港夺冠军，上港夺冠军了，那我绝对会给上港鼓掌，给上港致敬。哎，为什么？因为上港把自己最好的本土当家球星放到了海外去踢球，这可跟某些球队截然不同，这可跟某些只顾自己不顾中国足球的球队，嘴上喊得天花乱坠，背地里干成那些事情的球队截然不同。吴磊的留洋对于他来讲，本人来讲，其实是面临到一个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挑战。对于他来讲，其实收入比原来降低，对于上港来讲，放走当家球星，其实这个就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都是个人和球队为中国足球做出的牺牲。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优秀的球员，有梦想的球员，对足球这个东西是有梦想的，是有情怀的，也证明了中国还是有一些俱乐部是有这种为中国足球愿意去付出的这种冲动跟想法。至少在证明在那个无比混乱的金元足球的时代，至少中国足球还是能留下一些火光跟种子的。因此我认为吴磊的留洋，到今天我们看到吴磊为中国足球做出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承认，对于亚洲的球队来讲，走出去是唯一的办法，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吴磊是一个最好的标杆，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可以来照射中国足球的很多人很多球队。 中国足球想走一般化的成功道路，而不是另辟蹊径，就不能带着非常强烈的功利的目的啊去做事啊，去找道路，因为太宏大的这种目标会带来特别沉重的包袱和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球员的个体，他作为个体去留洋，实际上是完成自我突破，完成自我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总是把留洋的这个个别球员绑定在实现中国足球崛起，或者中国队冲击这个亚洲杯啊，或者世界杯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上，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啊。这是不管集体还是个体两方面都是会达不到原有的目的，因为唯有每一个个体都在自我这个找寻啊，自我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达到目的啊，慢慢这样的人多起来，我们整个中国足球啊，中国队才能强大起来。这些球员现在海外能够完成自己制定的目标和愿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不能再把什么国家队的这个什么任务啊再强加在他身上。我觉得这是会带来额外的压力，因为现在在海外不光是有吴磊啊，或者一些年纪比较小的球员啊，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还有一些现在中国女足的球员，包括在里斯本，在葡萄牙体育的沈梦露，以及在苏超凯尔特人的唐佳丽，他们实际上都是像留学生一样啊，在外留洋，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你如果就像咱们中国的父母一样，你说必须得今年进了毛坦厂，明年就能考进985，这个不太现实，在咱们的足球世界是不太现实的，需要带着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需要带着一个普通球员这样一个定位，去拥抱足球世界啊，去留洋的目的就是这样啊，来学习，才能得到一般化的比较积极的结果，而不是说给他制定一个先期目标，说如果这个目标在一年内没有实现的话，那咱们就不做了这个事情，咱就回国了，等于前功尽弃嘛。没有一个球员，如果一个两个球员就这样打道回府的话，未来就后继无人了啊，就是不可能再有抱着自己的心愿而留洋的这些个体了。所以作为球迷，作为媒体，咱们应该转变一下对于留洋这个事情的态度，就像看待来海外留学的这些学生一样，他们带回一些非常有益的、非常积极的一些成果，回到国内的话，自然会有，慢慢会有结果，都不是一两年之内能够达成的目标，而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 我们现在在倒推回去看 资本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影响，但是资本是世界的，世界也是资本的，无处不在。 你看也有球迷就说了嘛，这个国外也金元足球，三口之家说了，为什么没影响国家队的这个水平，是吧？然后另外呢，西三旗桥也说，金元足球还带来了一些外援呢，是吧？也带动着咱们国内球员进步了呀。确实呢，资本和足球呢，它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像淡望远山在微博当中说的其实很重要，说恒大呀，它不是中国足球堕落的因，但是呢，它是个加速器。资本有的时候它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对吧？ 对，它可以一夜之间就让你辉煌，它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就让你溃不成军哈。 所以呢，在欧洲这边也是足球跟资本一直在进行抗衡，包括像西甲联赛啊，皇马、巴萨、毕尔巴鄂是联合发表了声明，对西甲和 CVC 之间达成这个协议提出了反对。 那究竟这个 CVC 协议是个什么东东啊？它是不是一份卖身契？我们也马上来听一下吴一帆带来的介绍。 那么皇马巴萨为什么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有自己的算盘，有这么一个欧超的潜在计划还在啊。这一点皇马和巴萨都结成同盟，咬得还很死。在这个问题上CVC 那边如果给钱了，他们拿了 CVC 的钱，就不能再说动摩根大通美国这边再拿他们的钱了，所以这是相抵触的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呢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出价。另外就是奥维耶多，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没听说过的西乙俱乐部，为什么会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的东家卡洛斯斯利姆，墨西哥的这个电信大亨，跟皇马主席弗洛内诺是商业伙伴啊。大家知道皇马最近在修球场，这个球场工程就是卡洛斯斯利姆的工程，他的这个包工公司在干，所以这么一个结盟关系他不接受。另外第四家毕尔巴鄂啊，毕尔巴鄂有这么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就是首先他不差钱。毕尔巴鄂是一个底子非常好，而且在引援方面没有太多开窍的俱乐部，而且他因为是现在仅存的几家会员制俱乐部啊，他不想过度参与这种全球商业化啊，有点去商业化的考虑，所以反对这个计划啊。也不像大家现在所说的这个整个西甲都财迷心窍啊，为了现在眼前的利益出卖未来的这个发展。人家经理人都拎得非常清，人家都是在商界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这些职业足球人，球迷呢不必自己装大明白，给人瞎支招啊，觉得整个西班牙人都不会做生意啊，并不是这么回事。关于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和 CVC 的这个合作协议，现在咱们网上有很多说法，而且越说越离谱了啊，咱们有必要来介绍一下。首先 CVC 的这个合作协议该如何定性有一定分歧。根据官方的说法，把它描述为CVC 进行先期投资，然后呢换取一部分未来所得啊，等于就是入股投资式的。但是咱们金融界有些朋友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低息借贷啊，以出让未来所得啊换得先期投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一个操作流程，就是 CVC 先对整个西班牙职业足球联赛，就是两级西甲和西乙进行一个评估啊，估价就是242亿欧元，然后拿出一定比例，如果皇马巴萨这个四家俱乐部都参加的话应该是10%左右，但是如果这四家不参加的话，现在目前是8.5%，也就是21亿欧元。这21亿欧元是一次性交付给所有参加这个计划的俱乐部，换来什么呢？就是未来50年，整个联赛在电视转播方面，这是大头，以及其他方面11%的收益啊。这样看来，等于就是我花钱买股份，然后未来等着分红啊，这么一个状况。但是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这个整个西班牙足球界都穷得受不了了啊，需要这样一笔钱救急。实际上这个每家俱乐部能分到这几千万欧元，有绝大部分啊 ,70% 是不能用于比如说抵偿债务啊，或者说是用于这个一线队的建队的。因为根据协议规定 ,70% 是用于基建升级的啊，这个基建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也就是在提升整个西班牙职业足球两级联赛的商业竞争力，它整个的这个 投资比如基础啊，以及它的这个市场，比如市场形象，然后剩下的 30% 15% 是用于干嘛呀？抵偿债务，就是过去这一两年间因为新冠啊，因为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俱乐部的赤字和损失啊，另外 15% 才是用于引援和薪资。这样的话算到巴萨和皇马头上，等于也就几千万欧元啊，三四千万欧元能够用于这个市场运作。所以并不是像很多媒体描述那样，等于是就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提升今明两年的这个一线队的运作啊，实际上并不仅仅在此。 西甲这屋真的是事儿很大啊，比较乱，包括巴萨现在自己也是剪不清理还乱、到底跟科曼之间是继续用人不疑呢，还是接下来就要 一人继续用呢， 一人继续用还是分道扬镳啊，很多种的可能性。但是我一番也继续来介绍了巴萨现在的问题，他觉得不是炒一个科曼就能解决的。 像巴萨面临竞技方面的困难，想要炒帅这样的状况在过去几个赛季都曾出现过。因为不管俱乐部高层、媒体还是球迷，都想把这种压力啊转嫁到一个点，就是主教练身上。但是科曼帅位不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0-3输给拜仁啊这么一个事件引起的。因为在夏天，拉波尔塔主席就曾经考虑过换掉科曼。只不过因为一个非常难逾越的屏障啊，没能实现。如果拿下科曼的话，需要支付给他1000多万欧元的违约金，这个对于现在协议缩时的巴萨来说是比较大的负担啊，因为巴萨现在周转困难，而且还欠了上一任主帅塞迪恩的工资啊。如果为了换帅而换帅，增加这个财务周转方面的压力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并不像一些中国公司啊，老板想劝退某些员工，给他施一些压力，让他签署自愿离职的协议，就可以不给分手费了啊。在这个欧洲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其实巴萨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核心竞争力啊。他因为过去几个赛季这些乱七八糟的操作，以及这个夏天出去几个核心球员啊，包括梅西啊、格列兹曼啊。这都是因为这个前面欠下的债引起的，就是周转不利，导致整个核心竞争力的这个缺失。所以现在在没有一套非常好的阵容情况下，你换哪个教练来带都不是能够做到什么呀，就是力挽狂澜。所以现在巴萨要做的是什么呀，就是明确一套非常实际的可操作的舰队方案啊，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而现在的这个短期的舰队计划是由科曼来制定的啊，你看夏天的这些操作，包括引进孟菲斯啊，包括从塞维利亚引进这个中锋吕克德容啊，以及想来没来的这个维纳尔杜姆，其实都是荷兰人，荷兰主帅科曼点名要的人。所以你现在整个舰队计划围着他转，又要这么着急把他炒掉，来的这些球员该怎么办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换帅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现在只能是说短期先这样应付着啊，看看能不能达到过渡的这么一个目的。等到科曼的这个合同差不多可以能够解约的情况下啊，再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首先我觉得中国的问题 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时间呢8:30了，欢迎回来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多场国际足球的赛事。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就开始了，昨天晚上的10点英超第5轮的一场焦点战，利物浦在主场3-0完胜了水晶宫，马内和萨拉赫进球，凯塔锦上添花，这也是马内的百球啊！克洛普说这是一场最艰难的3-0之一。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水晶宫呢踢得非常好，给利物浦的后防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还好阿里松发挥很好，球队坚持到最后，但是没在最佳状态。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依然需要拿下3分的。另外谈到了4000万欧的这个新援科内特的首秀，克洛普也说他今天的表现挺好的啊，在对位扎哈、爱德华的时候表现得也非常的冷静，有很大的潜力会越来越好。 另外呢，一场焦点战，阿森纳在客场1-0小胜了伯恩利，厄德高任意球得分啊，阿森纳也是取得了一波连胜。阿尔特塔说呢，想要在伯恩利的主场拿下3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做到了，防守做到了极致，4名后卫表现都非常好，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满意的。经过了一个困难的英超开局之后，球队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嗯，另外英超第5轮的另一场焦点战，曼城在主场0-0战平了南普顿，曼城全场16次的射门颗粒无收啊，对方的这门将也非常的神勇啊。但是有一个点球是挺有争议的，这个点球改判之后，主场依然是只取了1分。 在德甲的赛场当中呢，拜仁慕尼黑主场是7-0大胜波鸿，基米希、梅开二度、萨内、格纳布里、莱万、舒波莫廷都取得了进球，对方的兰普罗普洛斯也是自摆乌龙，那个乌龙球踢的也挺奇怪的啊。拜仁取得了德甲的4连胜，而且呢，这是拜仁最近5年来在德甲第3次进球在7个以上。 而且这纳格尔斯曼可以呀、啊 哎， 年纪轻轻的、啊、 来了之后，这5场德甲比赛4胜1平，但是呢，5场比赛打进了20个进球， 也是非常生猛。拜仁又开启了进球机器模式。另外，意甲的一场比赛是第4轮的一场焦点战，国际米兰在主场也是一场大胜，6-1大胜了博洛尼亚，哲科双响，劳塔罗、施克里尼亚尔以及巴雷拉和贝西诺都有进球。那今天咱们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全运会的北京男篮啊，您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的主咖上麦，我们也会马上来连线孙宝生老师，跟孙老师一起来关注全运会上北京男篮的表现。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主咖上麦，我们马上来跟孙老师一起来关注全运会上北京男篮的表现啊。这一次这一支 U22 的男篮队伍也是由谢立斌、谢指导和张云松、云指两位共同带队的一支队伍啊，挺有意思的啊。看看两位主帅啊，都是曾经北京男篮的这个鲜明代表，这次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火花？而当然在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现在这一支队伍当中有谁哈，咱们继续跟大家来重复的介绍一下：曾凡博、杨阿丽、雷蒙、何松叶、彭玉祥、张卓、张才仁、薛池，还有秋天、常林啊、沙宁、田宇翔、于喜淼、孙浩峰、范一鸣和白帝啊。但非常遗憾的是，像方硕、小川、朱元熙啊，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办法出战。所以这16人的大名单当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年轻球员的。最受关注的就是两位有着留洋的梦想的球员，就是曾凡博和范一鸣。确实他们两个也是大家都已经是期待许久了啊，都很希望能够在这真实的比赛当中看看这两位球员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 尤其是小曾前一段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他训练当中的情况哈，他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了，似乎也是在为了去发展联盟在做准备。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 您好。 哎，咱说说北京男篮哈，现在直播间是我慧凡和王毅啊，我们两个。 孙老师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对，这一次咱们北京男篮其实在全运会上的分组还是挺有优势的啊，进入到了决赛圈的比赛，咱是跟辽宁、湖北、陕西分在了同一个小组。这么看的话，咱们的实力应该除了辽宁之外，应该还是在湖北和陕西之上的吧？拿一个小组第二，是不是不太成问题呀？ 反正按照这个就是传统的印象啊，和目前了解的情况应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觉得队员们恐怕也有这种心态吧，就是觉得。这个一个湖北一个陕西是吧，你说你这拿不下来，这就是不好说了。但是呢这个也不排除啊，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过去呢就每四年一届的全国运动会，就是大家都是把它当成最重，就是最重视的。那么自1995年这篮球改革以来啊，包括94年足球先走一步啊，就是像这两个项目比较明显的就是好像不是对全运会那么重视。但是呢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像那个时候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运动员的流动是一潭死水啊，是吧，这些年明显的就流动比过去多了，是吧，虽然还不是大家想象和期盼的那么规范，所以他这里边总是算流动起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个到底实力怎么样呢，就得等在赛场上大家一交手才能看得出来。反正我觉得反正是应该是最好的一次。为什么呢，就是我就想到反正是这样吧，这个他这次呢，反正现在这全运会篮球比赛反正也叫改革吧，就改的不是那么让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了。你像这个你像这个男 了 啊，你像这次男子吧，他就叫22岁以下组，女子就有成年组， 对，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那么这次呢22岁以下组呢，这个要求就是都得是这个199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然后其中呢可以允许你报1998年12月31号以前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老运动员嘛，最多是报4个人， 对，超龄的。 但是那个按照过去呀，咱们就是说历史上也曾经实行过这些年龄上的限制。但是他这个呢上场没限制，以前像1975年第三届1979年第4届全运会啊，对这老队员上场都是有限制的，就是最多让上2个，就等于是2老带3新。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呢，从那个北京市运动会都那么打的，那教练怕记不清楚谁，你这个到底有的时候比赛一紧张起来，教练有时候都记不清楚你到哪年生的，所以就干脆这么办，你们老的坐在我右边。这个年轻的坐在我左边， 分边坐 啊，因为你一上去上去人不管上去，但是你一上错了，他就技术犯规就罚你啊，是吧？但是现在 自己那边记不清，那边的这个教练肯定都拿小本记着呢，这边谁是超龄的，是吧？ 是这样的。反正当时呢，为什么1975、1979是第三、第四届全运会？他使用这样的年龄的限制，就是因为经过十年文革之后，就是发现这必须要这个，就是加快这个年轻运动员的成长。所以出现这么硬性规定。所以现在来看，我昨天为这还特别查了查，一看啊，上场没限制。所以来看呢，就应该说，咱们这次看了报了16个人当中呢。就是我看了看咱们运动员名单，就是反正我起码是有9个人是，认为是新人，就是基本没见过，就包括 曾凡伯伯他打得怎么样是吧，他的特长是什么，都是从网上看。我觉得王毅是不是有看过他比赛和训练呢？ 也没看过他这种正式的这种比赛，他就是青年队的比赛，一些有那么个视频什么的，就是没有在现场真的是看过他的比赛。 没看过，对，正赶上这两年的疫情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呢，反正现在来看是这样吧。这个昨天呢，我也联系一下，就是临时派去当那个男篮助教的张云松，他是昨天才到西安， 是。 说后来我说你这怎么回事，是临时帮忙啊，还是将来都要弄男篮的？他说不是，他说你们外教一直没来，所以这次就帮忙。 对， 那么我觉得他那反正老队员吧，这个主要呢也是现在当教练时间又比那谁长一些吧， 比小谢长一点。 所以呢，俩人还在曾经在一块儿打过球那时候， 对， 就是北京首钢队困难的时期，就是往低谷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这次主要是，刚刚打完这个女子比赛，是吧？对西安那边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然后呢，虽然没这些年没，但是总是自家的球队吧，这个主要是帮助谢立斌吧，是吧？去出出主意啊，是吧？这个帮助给对老队员们做一些思想工作吧。所以他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对这个老队员，就年龄大的98年以前出生的这个没有上场的限制。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多试试年轻队员，虽然是这么一好机会。咱们就说一呢，从这个。马上就要我据了解好像是10月15号前后吧，CBA 要开打， 是， 开打呢，所以也就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就是说你看看咱们这年轻的队员里有没有能够冒尖的，是吧？能够在 CBA 联赛里去经受锻炼的，是吧？机会反而是挺难得。另外我想了想，这个咱们这个全国运动会呢，是从1959年开始举办首届的。当时呢，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咱们正处在那种开始大跃进了啊，那个三面红旗时代，反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从国际上来讲呢，是对咱们来讲是抵制、闭关锁国，是吧？所以咱们是就是也因为这。当时美国吧，以他为首，搞这个两个中国的阴谋嘛，所以咱们就是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就宣布退出国际体育组织。那么包括这个国际篮联，所以那个时候呢，毛主席又提出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就是普及体育，把这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搞起来，是吧？体质强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把咱们的竞技体育啊发展起来，你像北京那个，以前我就讲过，过去都没有专业队，最早的是8一队，1951年他们成立了，随后上海，北京是1956年才成立专业队，但是咱们，这专业队呢，那质量特高，这个国家足篮排加乒乓球，国家队下放到北京，全给了北京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59年全运会，咱们当时那个北京是要拿全国要争取拿第一届全运会冠军的。但是那个时候呢，队比较多，打大循环啊，12个队。那么咱们最后呢，就是跟解放军队、四川队，这个反正是有点这个连环套去。咱们最主要是输给这谁？这个四川队。 四川的比赛了。 而且打加时，咱们一分惜败。所以咱们那年呢，这59年啊，本来那时候就竟是国家队队员吧，但是很多人都是北京的，真是这个北京的运动员到国家队，然后回过来又代表北京代表国家队，所以那次打的第一届选手咱们打亚军。那么历史上呢，咱们就是1965年和1983年。就是北京男篮拿个2个冠军， 是， 然后是59年和1975年咱们是亚军，1988年 换归首钢之后呢，咱们男女篮全算上没进过前四。所以说这次来讲就是应该是一次好机会吧。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么不同，就是说所谓的1995年篮球改革之前呀，咱们那个时候体育啊，特别是篮球都是计划经济，所以说举国体制就是政府办，是吧，都是那个专业队，也没有什么人口流动，是吧，除非人家当地的饭给放了你了，他这边才能要，所以那个时候清一水的基本上都是北京人。你像1983年咱们逆转解放军，是吧，上半场落后15分的情况下，最后反败为胜那场球，那个时候是咱们北京队员全都是北京的土生土长的，中学生弄出来的。那么现在来看呢，95年之后呢，咱们北京反正咱们也说不好什么原因吧，这个我认为跟那个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说很多运动员家长他有这种应该遗传因素，但是也都是响应号召就生一个，所以咱们造成咱们后来北京这个找后这个运动员也挺困难。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北京也不像以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是吧，因为现在全国到处都走，有的都你想都上海外去了，都上全世界走去了，所以你像这次咱们这里边只有两个北京，是吧，一个陈玉祥，一个是加尼尤，这加尼尤是白北京人，所以现在来反正这是新的变化吧，是吧，这个民营企业介入之后呢，就是篮球啊足球啊，主要这两大块，我觉得其他的这集体项目啊还没有像你像排球就差多了，是吧，所以主要这两大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吧，今年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吧，我想的还是那意思，一就是看看这次咱们在能够争取进前四的这个前基础上吧，是吧，为了保证这个进了前四呢，这个赛制我这个说话有时候不太贵了，就说这个也打听，他就是小组前2名你就进前四了，前四之后和另外一小组就是 B 组的打一个交叉赛，交叉淘汰，然后就是你就决出来了。所以那边呢是广东、山东、浙江、天津， 对， 要实力上来讲要比咱们这边要强，是吧，所以最后你说这三家，反正当然估计啊，这个广东啊、山东啊、浙江，应该这三家得出钱来。那天津也没准儿，但是可能性不是太大，按照咱们常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啥，一个抓住战机吧，是吧，另外呢希望通过比赛呢就那么几场，是吧，有年轻人冒尖出来。另外最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全运会其实越搞越有点莫名其妙了。你过去有时候不光是一般都是就是像除了东道主之外要进11个队，那么特别情况下你比如说还那时候还邀请什么香港、澳门呐、台湾组队来参加，所以有时候13、14个队，咱们现在不是怎么弄半天就剩8个队了，所以无形当中实际上你对这些个特别是有些就是他们暂时还没有 CBA 俱乐部的一些省市队，是吧，他们往往就通过全运会呢来促进一下篮球的这种推广普及以及提高，你这么一来基本上都是你 CBA 的队进来了，是吧，但是最后还不错，北京有湖北、陕西，是吧，但是这两个都是 NBL 的，总之反正我觉得就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全运会改的有点不伦不类的。这个其实我们80年代采访这全运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有这争议，特别90年代初说现在锦标赛呀、甲级联赛呀，包括方兴要起来的那种所谓职业联赛越来越多，是吧，青少年运动会呀等等等等，说这全运会是不是不要再办了吧，其实那个时候就在争了，我觉得始终就在争了，那时候徐云生副主任他主管这个全运会比赛，他说咱们不争论了，咱们就先办着吧，上面听上面的。 是， 所以我觉得走了这么多年，是吧，从59年开始，中间文革经历过，对，还有一次变化就是88年汉城奥运会，这是咱们重返奥运会的第二届，拿了5块金牌，84年咱们15块金牌， 可是你不想想，那八四年那个有好多国家抵制啊， 嗯， 是吧？他没来，所以你那十五块金牌实际上不能是作为一种，哎，真实的依据。那么八八年汉城奥运会，那时候我还在咱们电台工作呢， 嗯， 是吧？就派我去的，当时全国地方电台就我一个人去的， 嗯， 那五块金牌也不正常，是吧？怎么也得七块八块十块吧，是吧？ 嗯， 哎，回来以后呢，国家体委就认为，全会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那状态出早了， 嗯， 所以到这奥运会上就不行了，所以从这八年开始改成啊。就在全运会之后举行， 嗯， 那么就改成什么？就巴塞罗那奥运会92年之后，93年， 嗯， 所以这里边本来应该四年一届，就两个原因，就是说到现在才办第14届， 对，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几届全运会啊，虽然好像有大众项目参加，嗯，是吧？其实我觉得， 更多的应该回到大众的这个， 也不完全是， 哦。 我为什么说呢？就是以前你比如全国农民运动会、 嗯、 工人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都搞过， 嗯， 但是后来除了民运会之外，工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现在都不搞了， 嗯， 所以呢，你这个全国运动会呢，又有点又偏向大众化了， 嗯， 可是我觉得这么改也未必妥当。 嗯， 因为说全国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就是国内最高水平的一个盛会。 嗯， 啊，就是看你这个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就是我们的水平到底跟国外相比啊，有些项目我们是进步了， 嗯， 还是止步不前。再一个就是有没有新人。 嗯， 其实咱们都想过，青少年运动会、青年运动会都有， 嗯， 是吧？还有单项比赛，反正我说了没用啊。反正总之吧，就反正你像这个。篮球项目包括足球是吧，这王毅这也经常的就看解说足球的，你现在这没了外援呢，咱们球到底踢得怎么样啊， 嗯， 是吧？包括这次篮球是吧，这因为我09年就是采访完山东全运会之后退休的， 嗯， 那么这几年一下又搞了3届全运会了， 嗯， 那么到底水平提高没提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是吧， 还得看新人， 还得看比赛， 嗯， 是吧？ 对， 看看比赛怎么样。21号开始， 嗯， 这时间不太合适。北京队的几场， 嗯， 基本上全是1点半呀，就是中午那段时光， 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虽然全运会赛会制吧，但是我觉得，哎，我一查，这2、3场都不是太好时间，没有晚上的。 嗯， 比如运动员在打球比赛，尤其篮球队晚上打，是吧？ 嗯，状态 起来， 对 对对， 我们就到时候一起跟孙老师一起来关注哈，就是咱们北京男篮的几场比赛，看看是不是能有新人能够锻炼出来。谢谢孙老师，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哎，再见，哎， 再见， 嗯。 就像刚才孙老师所介绍的，3场比赛，9月21号的时候呢，1点半北京对湖北，9月22号10点对陕西，9月23号的1点半来迎战辽宁。当然，和湖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比较重要了。哎，看到湖北队阵容当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球员，像卢逸文啊、李慕豪啊、顾全啊、汤杰、杨林一， 嗯， 你总感觉呢，这就是一支深圳队， 哎，就是一支深圳队为班底组建的湖北队， 嗯， 哈，啊，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李慕豪啊，跟自己首钢的队友们啊，这个。 对， 同一场比 赛 的 赛 场 当中如何去面对秋天，是吧？哎，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关注一下。当然我们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刚才很多家里人也是因为我评论员的分析掀起了一番风浪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天鹰带来的分析吧， 嗯， 就是现在我们看着尤其是像日本、像韩国、像亚洲的其他国家，就他们的这个留洋之路和青训结合在一起走，非常的越来越成熟，而我们呢，光是靠留洋却缺少着很多的文化土壤。 我的问题是，我们的球员留洋还是不多，因为日本我们知道哈，有400到500名海外球员，就是一年之内啊，那么他的总有一个基数在内，他会有一个成功率，会有一个回归之后的良好表现，而中国本身就是海外球员的数量非常非常稀少，凤毛麟角，除了海外涮涮水、镀镀金之外的球员，真正有能力出去踢的凤毛麟角，吴磊之外再无他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很难形成这种文化跟传统。 而且我们很多的球员在回国之后，其实很容易被本土的足球文化所传染，被本土的足球文化所影响，又有点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所以说真的是，就是足球的核心还是足球的文化，我们的足球文化的建设依然没有到那个程度。这个问题大家此前经常在比较，就是当年的球员们为什么愿意出去，而且出去之后往往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比如说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杨晨啊、邵佳一啊，其实还有范志毅、孙继海、李铁这样的队员，包括谢辉这样的队员，在海外都是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还是有梦想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世界杯还是有梦想的，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对于这种去海外踢球还是充满梦想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球迷对于这种海外踢球的球员还是充满这种期待跟渴望，还是去捧他们的。这个时代开始，自打恒大掀起了这个金元足球的这个风潮之后，应该说这种金元足球彻底改变了中国足球的足球环境。其实如果我们跟一些年轻队员去聊哈，其实年轻队员在这种环境之内，很多人就是选择不留洋，因为出国踢球竞争压力大，这个难度高，另外一个收入低，国内踢球压力小，上来就能打主力，而且收入会比这个在此前这个去外国踢能高很多很多倍。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让他们产生了一个不愿意留洋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想法。那个时期的这种环境、舆论环境、球迷氛围，我们也能看得到，留洋一定会被嘲讽。当时的这种金元足球啊，某些俱乐部所做的这些行为，不仅仅是不让球员去留洋，另外利用各种舆论啊，利用各种媒体啊，利用各种这种影响的这种带舆情啊，让留洋的球员被人家嘲讽是开饮水机踢不上啊，是广告，是汽车销售员啊，嘲讽张稀哲，嘲讽这个张成栋当时去留洋，然后相反又不让自己的这个张琳芃去留洋，认为跟着里皮踢在啊亚冠踢一样能够进步。到底进没进步，大家看了中国队比赛都知道，如果当年人家去切尔西不见得会踢成世界球星，但是比现在强一点点还是有机会的。 时间关系啊，我们这关于留洋的中国球员留洋的话题哈，哎，怎么就卡在这儿了？ 哎，而且呢，其实看了微博当中也有朋友就说了嘛，说实际上咱留洋别就盯着那个欧洲的豪门， 那 去一些二级联赛一些小俱乐部，这不一样可以长能力、长水平嘛？ 对，关键是有这个学习的心啊，还愿意为了足球的梦想去付出啊一些可能跳出自己舒适圈的东西。 当然呢，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吧，从21号开始就有这个全运会的男篮比赛了，看看咱北京男篮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边是1025动生活。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北京自南向北出现降雨，预计降雨时段时序可持续到明天上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还将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中秋假期第一天降雨又降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及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0度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阴雨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